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在本次俄罗斯世界杯刚开幕的时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就盛赞俄罗斯的组织工作做得好，一切呢有条不紊的在推进。不过赛场之下有一样东西却是俄罗斯人事先没有料到，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低估了球迷们、观球者们对啤酒的热爱。世界杯第一周到处闹起了啤酒荒，不过好在缺货很快已经被补上了。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养老投资机构继续看好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养老产业。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全世界最热的地方，那就是俄罗斯。眼下俄罗斯的一些城市已经成为了世界球迷聚居的狂欢之地。聚集之时喝什么？难道喝伏特加吗？虽说它是俄罗斯的国饮，但是对于球迷们来说，可能伏特加过于猛烈，也不宜多喝。而啤酒呢，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其实在俄罗斯人的饮酒习惯当中，啤酒是退而求其次的。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的啤酒销量不畅，下滑量近 30%。 有人曾说呢，啤酒是俄罗斯人遗忘的一种酒饮料。但是在世界杯期间，俄罗斯的啤酒意外地红了起来，甚至达到了供不应求、闹啤酒荒的地步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从世界杯开赛以来，整个俄罗斯呢就被啤酒荒来困扰着，想买买不到。但是目前该国的啤酒供应已经逐渐回归了供求平衡的正常状态。当地的业主表示说呢，他们其实已经为世界杯囤货了啤酒，但是没想到世界各地的球迷是这么的能喝，没完没了的喝，才让他们陷入了没酒可卖的窘境。俄罗斯以及国际上多家啤酒制造商都表示，他们会全力加大在俄罗斯全境11座世界杯举办城市的供货力度。因此，在俄罗斯世界杯第一周上演的啤酒荒绝对不会再上演了。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消息。 尼古林小街就位于红场附近，平日这里的游客就很多。世界杯期间，大批球迷的涌入，使得这里天天都很热闹。弗拉基米尔经常来这里和朋友聚会。他说，因为天气有点热，再加上世界杯带来的火热气氛，平时不常喝酒的他也禁不住加入了啤酒大军。 Да, сложно, просто его очень не хватает. Хороший спрос на пиво, все спрашивают, то есть и разбирают. Е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ту. Трудно? Да, большие очереди. Я пойду на сцену. Ну, минут 10-15. 啤酒销售的火爆令商家和酿酒厂始料不及。由于气候的原因以及俄罗斯政府针对啤酒行业销售和广告上做出的限制，啤酒在俄罗斯并不流行。在过去的10年间，俄罗斯啤酒的销量下降了接近30%。然而世界杯开赛以来，短短的一周时间，啤酒销量大幅逆转。 It's been way beyond anybody's expectations. It's much greater than anybody ever expected. How much do you sell for one day? We sell in a day about 3,000 liters a day. That's about 6,000 cups of beer. 面对此番销售狂潮，一些应对不及的商家出现了暂时的啤酒供应短缺情况。目前，尼古林小街上的各家酒吧、餐厅、咖啡馆正在调动各种进货途径，以满足啤酒的消费需求。 Three days ago, we had no beer. Zero. This was empty. Now we have 200 cases of beer, bottles, cans. We thought, honestly, that a lot of people would buy tequila or vodka. No, it's all beer. It's absolutely all beer. And I'm surprised, I'm shocked. All the breweries are surprised. Nobody expected it. 面对供货压力，俄罗斯很多啤酒厂都做出了积极回应，表示一定会让球迷在世界杯期间喝得尽兴。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在上个月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澳大利亚一家养老投资机构呢，将目光锁定在了北京，与中方合资在北京香山附近开办一所原汁原味的澳大利亚风格的养老院，管理模式、经营方法呢，都是引进澳大利亚的方式。那么就在6月22号，另外一家澳大利亚养老投资机构澳洲联石再次发布了一个进军中国养老市场的计划书。这一次呢，他们是在上海与上海青浦区政府签署了一份期限为50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照计划将斥资4亿澳元开发900套入住约1800人规模的养老公寓。投资方均表示希望能够把澳大利亚先行一步的养老经验呢，用于中国的养老社区的建设当中。澳大利亚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那么澳大利亚的养老制度是怎么样的？好了，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方腾。你好方腾，目前澳大利亚的老龄化程度怎么样呢？ 澳大利亚的这个老龄化问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养老院呢其实也是供不应求，政府呢也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居家养老、社会养老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尽量的让老年人呢不用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其实这样来做呢，一方面是老年人呢更多的可以在家养老，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减少养老院的这样的一些负担。 从目前澳大利亚披露的官方数字显示呢，到2016年底为止，在澳大利亚人中每七人里就有一个人是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中国相似，这些老人呢，有的是选择居家养老，有的是选择养老院养老。那么在澳大利亚，老人们对于去养老院真的是坦然接受吗？ 对于澳大利亚很多人来说啊，进养老院呢其实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选择。很多人呢都是希望在家养老，也许呢还有这个孙子啊、儿子啊、儿女啊来照顾他们，甚至呢还有一些老伴儿来照顾他们。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家养老的，因为有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呢需要24小时7天的护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不得不选择去养老院。 而澳大利亚老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是可以连成老年社区的养老公寓，在这里不光有老伴儿，有医护人员，同时呢还有自己家的感觉。不过方腾说，入住这类的老年公寓呢需要老人有自理生活能力。 这些老年公寓呢主要呢是让老年人可以聚集在一起，大家呢可以有个相互的照应，同时呢有更好的社交的这样一个活动。老年人呢也不会这个被限制在这个老年公寓当中，他们可以自由的出入。但是呢这些老年公寓呢往往都有比较好的医疗设施，或者是离这个医疗设施呢都比较近，以满足呢老年人在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需求。 那么澳大利亚老人养老在基本生活费用方面有什么顾虑吗？ 在交费方面啊，可以说澳大利亚养老院呢是有两笔费用。第一笔费用呢就是他们在入住之前呢要交一笔一次性的在老年人去世之后可以拿回来的这样的费用。那么这个费用呢大约在40万到100万澳元之间。那么这个费用呢主要是允许养老院拿来呢来用这些钱来收取利息，按照这个目前的利息来算的话呢，这一年利息还是不少的，而且呢他们这些个利息呢按照政府的规定只能够用在养老院的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是扩建之上，投资之上，不可以用在养老院的每天的运作之上。那么养老院每天的运作呢就是从每周的这些人士他们的这个 养老金当中扣除的。那么澳大利亚养老金呢，三分之二都交给了养老院，老人呢可以留三分之一，那剩下的缺少的部分呢由政府来支付。当然了，澳大利亚政府呢也为那些没有买房子或者说一生呢都没有储蓄的这些老年人呢也提供特殊的服务。所有这些养老院呢都要留出一定比例的这个房间留给那些这个没有能力交付入住费，就是我们说的40万到100万之间的这样入住费的这些人士让他们呢能有地方去养老。 此外，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澳大利亚对于养老院、养老社区的安全监护呢，等同于对幼儿园、学校这样的安全监护，让老人们可以在里面安心的生活。 其实啊，在澳大利亚政府呢对养老行业的这个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以防止呢出现任何大的问题。和这个幼儿园一样啊，所有的养老设施呢都必须隔几年就要通过这个评定认定而且呢这个有关部门呢还会定期的到各家养老院呢进行检查，那么一旦发现问题呢可能就要他们进行整改，否则呢将会面对被关闭的这样可能性。而且像养老院当中的工作人员的这些资历呢也是受到要求的，他们必须要上到什么样的课程得到什么样的证书之后才可以在养老院工作。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上个世纪的1975年4月，在越战结束之后呢，共计有138,000越南人逃离越南，他们中大部分是逃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而到了1978年左右，当时越南发起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有45万越南华人逃往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此外，越南的难民潮也涌往了东南亚国家。当时经联合国的协调，从1979年到1982年，20个国家，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一共接收了超过60万的越南难民。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活跃在加拿大电视厨艺界的著名厨师，他叫杜志，当年呢也是一名越南难民。来到了加拿大之后，他先是从日本料理开始学习，后来呢渐渐的成为了当地著名的亚洲料理厨师。而经过了电视美食节目的传播之后，他在加拿大就更有名了。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从难民到明星厨师的故事。 杜志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来到加拿大的数万越南船民之一。他从洗碗擦地板开始，一面打工一面学习厨艺。凭着勤奋和心灵手巧，他在几年后成了一名日本料理厨师，后来又开了自己的餐馆。8年前，一档加拿大广播公司法语部的美食综艺节目让魁北克省的电视观众认识了杜志。那一期节目大火，在播出的头一个月里的点击量位居全球幽默视频类第二名。不久前，当年的节目主持人之一雷迪再次采访了他。这一次陪他一起来到播音室的还有他那刚刚继承父业的儿子弟弟。2010年，杜志已经是一家日式料理店的老板。 Tu me demandais comment on fait un petit peu de soucis, mais qui est drôle. Et moi, je me demande, je dis, fais des soucis drôles. 他回忆说，雷迪希望他在节目里做一点好玩的寿司。这个要求难住了杜志。怎样才能把寿司做得好玩呢？想来想去，他最后决定演示处理象拔蚌的过程，心想，也许这个能逗观众一乐。结果，这期节目逗乐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Est-ce qu'on fait avec la poêle rouge ou pas? Ça, c'est bien l'idée. Vas-y, mon chouchou. 象拔蚌又名皇帝蚌，在广东、香港等地是有名的高档海鲜，也是日式料理的珍贵食材之一。如果雷迪的观众是华人或者日本人，这期节目可能就不会爆红网络。但是象拔蚌虽然产自加拿大西海岸，本地人却是不吃的，离西海岸几千公里的魁北克省更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雷迪身为美食节目主持人，也是到了做节目那一天才第一次知道有这种形状神似男性生殖器官的软体动物存在。 他明显受到了刺激，节目录制险些成为车祸现场。在摄像机前，杜志一面讲解，一面熟练地焯水、拔凉、蜕皮，两位主持人控制不住地疯狂大笑，几乎说不出一句整话。雷迪事后承认，他当时笑得几乎窒息，完全没有听懂杜志的讲解。但是雷迪的反应大概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高度重合，因此如此失控的主持却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知名度。他说，那档节目停播很久以后，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还会被人认出来。杜志参加那档节目的时候已经在加拿大定居30年了，他离开越南的时候刚满18岁。他回忆说，那是在1979年，当时越战刚刚结束，但是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越南年轻人一满18岁就要去当兵。杜志说，在他之前入伍的伙伴没有一个回来的。他不想去打仗，与其死在战场上，他宁肯死在海里。有一天，他和四个朋友弄到了一条小船，在一天夜里偷偷起航。他们没有目的地，只知道离越南海岸越远越好。天亮后看见第一缕朝霞，他们决定就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划。在海上漂流了4天3夜之后，他们到达了菲律宾。最初几个星期，他们在一个沿海小村子里等待救援，自己搭了一个窝棚栖身，每天抓鱼充饥。后来他们被送到了难民营，在那里他们被要求选一个国家申请难民身份。杜志说，当时他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语，只能凭照片来选择自己未来的国家。看到美国的照片上又是车水马龙又是高楼大厦，他们五个患难兄弟全都选了美国。加拿大的照片上是因纽特人和冰天雪地，杜志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雪，完全无法想象在照片上那种地方如何生活。而且当时难民营里还流传，加拿大的冬天是如此之冷，你要是不小心把耳朵露在外面，一会儿他们就会被冻得掉下来。但是不知为什么，杜志的四个朋友都被美国接受了，唯独他被分到了加拿大多伦多。杜志一开始拒绝了，但是在难民营里又住了几个月以后，眼看去美国没有希望了，他只好又回头去见加拿大移民官员。这一次，一个魁北克省圣让湖北部的家庭以收养的名义担保了他。杜志学了法语，在蒙特利尔的一家面包店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后来进了一家日式料理店学做寿司，还和一个魁北克本地姑娘结了婚。他的手很巧，餐馆的所有工作无论粗细都能自己打理，但是儿子弟弟长大以后，他却不愿意让儿子入这一行，因为实在太辛苦了。弟弟说，别看父亲在厨房里那么敏捷，他的两只手腕都因为肌腱严重劳损动过手术。弟弟在企业管理专业毕业以后执意要开餐馆，杜志只好退了一步，要求儿子不要自己做厨师。现在弟弟自己的寿司店已经开张。杜志说，回头看看过去这30年，他很庆幸当初来了加拿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页岩气这样一种蕴含在页岩层里的天然气。上个世纪的中期，美国最早开始对页岩气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利用，大大降低了美国国内的能源价格以及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也使得页岩气成为了全球的关注焦点。除了美国之外，像中国等国家也是页岩气的储量大国。那么这种新兴资源对于经济和环境有哪些影响？它的开采和使用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最近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份报告就表示呢，页岩气本质上仍是一种化石燃料，燃烧时同样会释放出二氧化碳，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需谨慎对待，切勿盲目的开采。详细情况我们就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的介绍。 这份报告所传达的中心思想是，页岩气是一种会带来污染的能源，但它所造成的污染程度低于煤炭和石油，因此能够作为一种过渡能源，在从煤炭和石油等矿物燃料向太阳能、风能和水力等绿色能源转换的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 目前，包括页岩气在内的天然气，在世界的能源消费结构当中大约占到 24%，与煤炭和石油等其他化石燃料相比，其燃烧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少。大多数专家认为，每单位天然气燃烧后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煤炭少 40%， 且几乎不含硫化物、粉尘等其他有害物质，还具备经济、安全等优点。 除了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少之外，天然气也是一种传统的能源，人类使用的历史很长，对它的成分和性质也很了解，因此与尚不熟悉的新能源相比，使用天然气更为安全，成本也较低。此外，天然气在生产和储存方面也比绿色能源更加简便，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进行及时应变，灵活调整。随着运输技术的改进，天然气的输送也变得更加安全和快捷。 但另一方面，构成页岩气的主要化学物质甲烷本身也是引发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且在100年的时间范围内，其所导致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8倍。此外，目前对页岩气的开采主要使用水力压裂法，这种方法需要将大量掺有化学物质的水注入页岩层中，击碎岩石，释放其中的天然气，不仅消耗大量淡水，还可能对地下和地表的水资源造成污染。在水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也引发了不少人士的担忧。 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水资源的分布也会存在差异。在水资源原本紧张的地区，使用所剩无几的淡水进行水力压裂开采页岩气，也许并非明智之举，但在水资源较为丰沛的地区，可能就不会造成严重问题，大可以放手进行开采。贸发会议的报告并没有断然下定结论，说页岩气究竟是好是坏，而是强调究竟是否要开采页岩气，开采和使用页岩气是否对发展有利，取决于包括地质资源、基础设施和开采方式在内的诸多因素，各国应在充分考量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再做出决定。 恩库伦奇扎进一步指出，淡水只是采用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气所需要的一种资源，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各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美国，土地的所有人同时也拥有地下的一切资源，因此究竟是否要在一块土地上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气，是土地所有者个人的选择。与此同时，美国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基础设施，为页岩气的开采创造了条件。发达的资本市场也是页岩气在美国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开采工作需要大量的投资。此外，美国的页岩气采取市场化定价，投资和生产都非常灵活，一旦产量增大，价格下跌，开采速度就会放慢，而一旦价格回升，资本就会重新涌入，再度开始大规模开采。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具备如此完善的条件。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2015年全球页岩气的可开采资源量约为215万亿吨，可供人类使用60年。除美国之外，储量位居前列的国家还有中国、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和加拿大。恩库伦奇扎表示，对于许多面临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页岩气可能是一种实用的过渡能源，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 We are not saying that we should all go into natural gas. No, we are saying that we should all encourage. 我们并不是在号召所有的国家都去开采页岩气。页岩气与煤炭和石油相比更为清洁，但它仍是一种会造成污染的化石能源，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鼓励生产和使用绿色能源。然而，目前绿色能源在全球的资源使用当中只占到很小的比例。要求各国在一夜之间全面实现零污染是不现实的。因此，贸发会议的报告才提出，在当前的背景下，页岩气或许可以成为一种过渡能源，帮助世界从极度依赖重污染的煤炭和石油，向广泛使用太阳能、风能和其他低碳能源迈进。 好了，听完了来自联合国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下 次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六月一号到三十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